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五十集。因为第十八条的内容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杜艳里就略过了它，不做任何改动，然后继续往下看。看着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份被单隐生补充过的合同其实是个能够深入沟通的好机会。 第二十九条，两人应该保持充足的交流时间。喜欢我早晚发给你的信息吗？ 当然喜欢，不过每天的早安晚安都有点冷冰冰的，你能换几个词吗？哪怕加个笑容符号也好啊。 你想换什么样的招呼？ 比如 早安，我喜欢你。 我们可以含蓄一点。 早安，你的睡脸很可爱， 很英俊。 好的，很英俊。 这一条就这样过了，杜艳里继续审阅后面的条款。坐在一旁的单隐生心里则愈发觉得合同是个好东西，毕竟在杜艳里把关后，所有条款都越来越合他心意了。 这合同简直贴心贴肺，尽善尽美了。好了没？好了没？哎呀，其他细节你在意什么？你只要明白两点：一是我们可以上床，二是我们都不能出轨就好了。 你第二次提出轨了，你很在意这个？ 当然。 害怕我出轨啊？ 我才不信你会出轨，没有人能抵抗我的魅力。 那就是你害怕自己会出轨了？ 我 单隐生顿时变成了哑巴，他乖巧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客厅也随之安静了起来。杜艳里知道自己说中了单隐生的心声，但他并不在意，对自己魅力有自信的不止单隐生一个，杜艳里也相信自己，所以单隐生是无法获得出轨机会的。 跟了我你还能出轨？不可能。 单隐生乖巧沉默了三分钟后，视线又紧紧地粘在杜艳里手上的合同上，嘴里又如复读机一样重复念叨着： 好了没？好了没？ 快好了。哎，我正在坑底填土，你慢点跳，轻点摔，让我好接住你吧。 经过一个小时的耐心与不耐心，细心与不细心的拉锯战之后，所有的条款都处理完毕了。一份写作包养合同 2.0 实则恋爱合同 1.0 的合同也就此诞生了。两人对这份合同万分重视，他们都自觉地移步到桌子前做最后的签署准备。 签订合同就是为了遵守合同。 切，这还用你说？ 两份合同签字生效，单隐生拿着合同反复查看，心中满是欣喜，那个眉飞色舞冒着幸福泡泡的样子都让杜艳里不好意思戳破了。杜艳里先把合同收好，然后走到单隐生的身前，干了一件回来就想干的事情。他低下头吻住了单隐生。一直将怀中的人吻到喘不过气来，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对方。 好了，既然你最在意的问题解决了，下面我们就做点正确的事情吧。 正确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好好休息。杜艳里把单隐生带进了自己的房间，本想在睡前跟单隐生聊一会儿天的，但他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精神状态，毕竟连着十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他刚一躺下就差点要睡着了。 原本兴致勃勃想要说话的单隐生，见到杜艳里这副模样，也瞬间静了声。他用手肘撑起身体，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疲惫的人。 才几天不见，黑眼圈那么明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累成这样。 心疼的单隐生悄无声息地关了灯，又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生怕吵到杜艳里。 其实这几天我也没什么事，我完全可以先去国外陪他，然后回来再把合同改了。 不知道单隐生还想了这么多的杜艳里确实非常困了。人本来在安静熟悉的环境里是更容易入睡的。果然没过多久，杜艳里的呼吸就渐渐的平缓，意识也慢慢沉下去。在他意识即将沉到底端的时候，单隐生突然轻声说： 杜艳里。 杜艳里即将沉入黑暗的意识随即被重新捞起，他稍微清醒了点，正要开口说话，不料单隐生轻轻地靠过来亲了亲他的脸。 我想你。 被单隐生这么一弄，杜艳里彻底清醒了，但他不着急动作，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单隐生的下一步动作。黑暗里的单隐生轻轻地笑了一声： 你的工作未免也太忙了吧。 单隐生嘟囔完之后就躺了回去。虽然动静不大，但清醒的杜艳里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睁开眼睛，顺势反身压住了刚躺回去的单隐生。刚刚闭上眼的单隐生立刻瞪大了圆圆的眼睛。 你没睡着？ 本来睡了，被你偷清醒了。 你，我是偷袭你了，偷袭你了又怎么样？我们可是合同关系，可以上床的。杜先生，注意你的契约精神。 你说的很有道理。 杜艳里就按照单隐生的理论，谨守契约精神，开始亲吻对方，直到把人吻得缩成一团，才满意的停下，然后搂着这个可爱的家伙进入了梦乡。一个晚上的安稳睡眠让杜艳里彻底恢复了精力，他如惯例一样掐点醒来，刚下床就看到了单隐生也睁开了眼睛。 醒了？醒了也好。 杜艳里正想开口和单隐生说话，单隐生却突然掀起被子重新盖住了自己的脑袋。 天都还没亮，别叫了，别骗我，不亲不亲。 杜艳里有点哭笑不得，他扯了扯被子，把单隐生的脑袋挖了出来，生怕这家伙被闷到。但单隐生还是倔强地把脸重新埋进被子里，直接用后脑勺对着杜艳里。 不叫你起来，只是准备和你说我去上班了，待会儿见。 留下这么一句话后，杜艳里就进入了日常的行程。上午8点，他让秘书通知项目组成员到会议室开会。5分钟后，成员们都带着喜气走进了会议室。按照杜艳里的惯例，每次谈成大项目合作，杜艳里都会给项目组成员发放奖金，也会给项目组的努力给予认可和赞赏。实际上，员工们都认为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了工资和奖金，他们都愿意拼尽了全力。 这次的项目你们做得很好，辛苦大家了。现在我们要开展一项新的工作，之前的春季秀效果不错，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让杜氏财团和 Musis 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合作。但这个合作的规划案我要在今天下午2点见到，而且是能上得了谈判桌的。另外安排下午4点和 Musis 的会谈。 杜艳里的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对秘书说的，但杜艳里的任务确实让秘书和团队成员都愣了一愣。 老板，您就说吧，您丧心病狂的指数是不是快要爆表了？ 对两个集团的合作毫不知情的单隐生，直到下午都还在杜燕里的床上磨蹭来磨蹭去，他就是不想起床。不料许亚打电话过来了。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单总，下午有个会议，可能需要您亲自出席。 什么会议啊？ 是个商业合作的会谈，对方是家大公司。 哼，大公司和杜氏财团一样大吗？ 徐亚沉默了，但他的心里有着各种复杂的想法。 干嘛要我去啊？公司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徐亚只能继续沉默。 哎，算了，我去就我去。时间呢？除了我还有谁？有专门负责谈项目的业务经理是吧？ 有的有的，您不用准备其他事情，只需要在下午4点到达公司的会议室就好了。 嗯，知道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